你好，我是许凌波。今天和您分享的主题是影响性能的因素有哪些，又该如何提高系统的性能。不知不觉呀，我们已经讲到第五篇了。不知道听到这里呢，你对于秒杀系统的构建有没有形成一些框架性的认识？这里呢，我再带你简单回忆一下前面的主线。前面的四篇文章里啊，我介绍的内容多少和优化有关。第一篇介绍了一些指导原则，第二篇和第三篇从动静分离和热点数据两个维度介绍了如何有针对性的对数据进行区分和优化处理。第四篇介绍了在保证实现基本业务功能的前提下，尽量减少和过滤一些无效请求的思路。那这几篇文章呢，既是在讲根据指导原则实现的具体案例，也是在讲如何实现能够让整个系统更快。那我想说的是啊，优化本身有很多手段，也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那今天呢，我就来结合秒杀这一场景，重点给你介绍服务端的一些优化技巧。那首先呢，我们先来看一下影响性能的几个因素。你想要提升性能，首先要知道哪些因素对于系统的性能影响最大，然后再针对这些具体的因素想办法做优化。那是不是这个逻辑呢？那么哪些因素对性能有影响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定义一下性能。服务设备不同，对于性能的定义也是不一样的。例如 CPU 主要看主频，硬盘呢主要看 IOPS 即每秒进行读写操作的次数。而今天呢，我们讨论的主要是系统服务端性能，一般用 QPS 每秒请求数来衡量。那还有一个影响和 QPS 也息息相关，那就是响应时间。它可以理解为服务器处理响应的耗时。那正常情况下呀，响应时间越短，一秒处理的请求数自然也就会越多。那这在单线程处理的情况下，看起来是线性的关系。即我们只要把每个请求的响应时间降到最低，那么性能就会最高。但是啊，你可能想到响应时间总有一个极限，那不可能无限下降。所以呢，又出现了另外一个维度，即通过多线程来处理请求。那这样啊，理论上就变成了总 QPS 等于1000毫秒除以响应时间乘以线程数量。那这样呢，性能就和两个因素相关了。一个是依次响应的服务端耗时，一个是处理请求的线程数。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两个因素到底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首先，我们先来看看响应时间和 QPS 有啥关系。对于大部分的外部系统而言，响应时间一般都是由 CPU 执行时间和线程等待时间，比如远程过程调用、IO 等待、Sleep、Wait 等组成。即在服务器处理一个请求时，一部分是 CPU 本身在做运算，还有一部分呢是在做各种等待。理解了服务器处理请求的逻辑，那估计你会说，为什么我们不去减少这种等待时间？那很遗憾，根据我们实际的测试发现，减少线程等待时间对提升性能的影响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它并不是线性的提升关系。这一点呢，在很多代理服务器上可以做验证。如果代理服务器本身没有 CPU 消耗，我们在每次给代理服务器代理的请求加个延时，即增加响应时间，但是这对于代理服务器本身的吞吐量并没有多大的影响，因为那代理服务器本身的资源并没有被消耗，可以通过增加代理服务器的处理线程数来弥补响应时间对代理服务器的 QPS 的影响。其实啊，真正对性能有影响的是 CPU 的执行时间。那这也好理解，因为 CPU 的执行时间真正消耗了服务器的资源。经过实际的测试，如果减少 CPU 一半的执行时间，却可以增加一倍的 QPS。也就是说，我们应该致力于减少 CPU 的执行时间。其次，我们再来看看线程数对 QPS 的影响。单看总 QPS 的计算公式，那你会觉得线程数越多 ，QPS 也就会越高。但这会一直正确吗？显然不是。线程数啊，不是越多越好，因为线程本身也消耗资源，也受到其他因素的制约。例如，线程数越多，系统的线程切换成本就会越高，而且呢，每个线程都会消耗一定的内存。那么设置什么样的线程数最合理呢？其实啊，很多多线程的场景都有一个默认配置，即线程数等于2乘以 CPU 核数加1。那除去这个配置呢，还有一个根据最佳实践得出来的公式，线程数等于线程等待时间加线程 CPU 时间的和除以线程 CPU 时间再乘以 CPU 数量。当然了，最好的办法是通过性能测试来发现最佳的线程数。那换句话说，要提升性能，我们就要减少 CPU 的执行时间。那另外呢，就是要设置一个合理的并发线程数，通过这两方面来显著提升服务器的性能。 那现在你知道了如何来快速提升性能，那接下来你估计会问，我应该怎么发现系统哪里最消耗 CPU 资源呢？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如何发现瓶颈。那就服务器而言啊，会出现瓶颈的地方有很多，例如 CPU、内存、磁盘以及网络等都可能会导致瓶颈。那此外呢，不同的系统对瓶颈的关注度也不一样。对于缓存系统而言，制约它的是内存，而对于存储型系统来说， IO 更容易是瓶颈。这个专栏中我们定位的场景是秒杀这一场景，它的瓶颈更多的发生在 CPU 上。那么如何发现 CPU 的瓶颈呢？其实啊，有很多的 CPU 诊断工具可以发现 CPU 的消耗，最常用的就是 JProfiler 和 YoKit 这两个工具。那他们可以列出整个请求中每个函数的 CPU 执行时间，可以发现哪个函数消耗的 CPU 时间最多，以便你有针对性的做优化。当然还有一些办法可以近似的统计 CPU 耗时，例如通过 JSTEC 定时打印调用站，如果某些函数调用频繁或者耗时较多，那么那些函数就会多次的出现在系统调用站里，这样相当于采样的方式也能够发现耗时较多的函数。那虽说呢，秒杀系统的瓶颈大部分在 CPU， 但这并不表示其他地方就一定不会出现瓶颈。例如如果海量请求涌过来，你的页面又比较大，那么网络就有可能出现瓶颈。那怎样简单的判断 CPU 是不是瓶颈呢？一个办法就是看 QPS 达到极限时，你的服务器的 CPU 使用率是不是超过了 95%。 如果没有超过，那么表示 CPU 还有提升的空间，要么是有所限制，要么是有过多的本地 IO 等待发生。那现在你知道了优化哪些因素又发现了瓶颈，那么接下来就要关注如何优化了。对于 Java 系统来说，可以优化的地方很多，这里呢，我重点说一下比较有效的几种手段供你参考。他们是减少编码、减少序列化、 Java 极致优化、并发独优化。那接下来呢，我们分别来看一下。第一，减少编码。 Java 的编码运行比较慢，这是 Java 的一大硬伤。在很多场景下，只要涉及到字符串的操作，比如输入输出操作、 IO 操作，都比较消耗 CPU 资源。那不管它是硬盘 IO 还是网络 IO， 因为都需要将字符转换成字节，而这个转换必须编码，每个字符的编码都需要查表，而这种查表的操作非常耗资源，所以减少字符到字节或者相反的转换，减少字符编码会非常有成效，减少编码就可以大大提升性能。那么如何才能减少编码呢？例如啊，网页输出是可以直接进行流输出的，即用 ResponseGetOutputStream 函数写数据，把一些静态的数据提前转化成字节，等到真正往外写的时候，再直接用 OutputStream 函数写，就可以减少静态数据的编码转换。我在深入分析 Java Web 技术内幕一书中介绍的 Velocity 优化实践一章的内容，就是基于把静态的字符串提前编码成字节并缓存，然后直接输出字节内容到页面，从而大大减少编码的性能消耗的。网页输出的性能比没有提前进行字符到字节转换时提升了 30% 左右。第二，减少序列化。序列化也是 Java 性能的一大天敌，减少 Java 中的序列化操作也能大大提升性能。又因为序列化往往是和编码同时发生的，所以减少序列化也就减少了编码。序列化呢，大部分是在远程过程调用中发生的，因此呢，避免或者减少远程过程调用就可以减少序列化。当然了，当前的序列化协议也已经做过了很多优化来提升性能。那有一种新的方案，就是可以将多个关联性比较强的应用进行合并部署，从而减少不同应用之间的远程过程调用，也可以减少序列化的消耗。所谓合并部署呢，就是把两个原本在不同机器上的不同应用合并部署到一台机器上。当然不仅仅是部署在同一台机器上，还要在同一个 Tomcat 容器中，且不能走本机的 socket， 这样才能避免序列化的产生。另外呢，针对秒杀场景，我们还可以做得更极致一些。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第三点， Java 极致优化。 Java 和通用的 Web 服务器如 Nginx 或 Apache 服务器相比，在处理大并发的 HTTP 请求时要弱一些，所以一般我们都会对大流量的 Web 系统做静态化改造，让大部分请求和数据直接在 Nginx 服务器或者 Web 代理服务器如 Warnish、Squid 等上直接返回，这样可以减少数据的序列化与反序列化，而 Java 层只需要处理少量数据的动态请求。那针对这些请求呢，我们可以通过使用以下手段进行优化。第一，直接使用 Servlet 处理请求。 避免使用传统的 MVC 框架。那这样呢，可以绕过一大堆复杂且用处不大的处理逻辑，节省一毫秒时间。那具体呢，取决于你对 MVC 框架的依赖程度。第二，直接输出流数据，使用 ResponseGet OutputStream 而不是 ResponseGet Writer 函数，可以省掉一些不变字符数据的编码，从而提升性能。数据输出时推荐使用 JSON 而不是模板引擎，一般都是解释执行来输出页面。第四呢，并发独有化。也许啊，有读者觉得这个问题很容易解决，无非呢就是放到 Tear 缓存里面。集中式缓存为了保证命中率，一般都会采用一致性 hash， 所以同一个 key 会落到同一台机器上。虽然单台缓存机器也能支持30万每秒的请求，但还是远不足以应对像大秒这种级别的热点商品。那么该如何彻底解决单点的瓶颈呢？答案是采用应用层的 local cache， 即在秒杀系统的单机上缓存商品的相关数据。那么又如何缓存数据呢？你需要划分成动态数据和静态数据分别进行处理。第一，像商品中的标题和描述这些本身不变的数据，会在秒杀开始之前全量推送到秒杀机器上，并一直缓存到秒杀结束。第二，像库存这类动态数据会采用被动失效的方式缓存一定时间，一般是数秒，失效后再去缓存拉取最新的数据。那你可能啊还会有疑问，像库存这种频繁更新的数据，一旦数据不一致，会不会导致超卖呢？那这要用到前面介绍的读数据的分层校验原则了。那读的场景呢，可以允许一定的脏数据，因为呢这里的误判只会导致少量原本无库存的下单请求被误认为有库存，可以等到真正写数据时再保证最终的一致性，通过在数据的高可用性和一致性之间的平衡来解决高并发的数据读取问题。好的，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性能优化的过程首先要从发现短板开始。那除了我今天介绍的一些优化措施外，你还可以在减少数据、数据分级以及减少中间环节、增加预处理等这些环节上做优化。首先呢是发现短板，比如考虑以下因素的一些限制，光速、网速、网络结构、 TCP/IP、 虚拟机和应用本身的一些瓶颈等。其次呢是减少数据，实际上有两个地方特别影响性能。一是呢，服务端在处理数据时不可避免的存在字符到字节的相互转化。二是 HTTP 请求时要做 JSP 压缩，还有网络传输的耗时，这些呢都和数据大小密切相关。再次呢就是数据分级，也就是要保证首屏为先，重要信息为先，次要信息呢则异步加载，以这种方式提升用户获取数据的体验。最后呢就是要减少中间环节，减少字符到字节的转换，增加预处理，去掉不需要的操作。此外要做好优化，你还要做好应用极限，比如性能极限，何时性能突然下降，成本极限，去年双十一用了多少台机器，链路极限，我们的系统发生了哪些变化。你可以通过这些极限持续关注系统的性能，做到代码上提升代码质量，在业务上改掉不合理的调用，在架构和调用链路上不断的改进。那最后呢，欢迎你在留言区和我交流，你也可以说说在实际工作中关于性能提升还有哪些更好的思路或者方案，我们一起。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655。